喂，各位听众，欢迎翻到嚟我哋港珠澳第22集啊！咁啊，即系好耐冇同大家见面啦。今日录节目嗰阵咧，其实咧就适逢系我哋澳洲嘅国庆，咁 Australia Day。喂，猫姐，今日做咗啲乜嘢啊？国庆，你有冇归属感？ 国庆冇啊，喺度听国歌咯。 咩扯旗喺度？ 啊，冇啊，听几好听啊，听下国歌咁样系咯，温习下国歌嘛。 咩答案嚟？ 本来我想 barbecue 噶，跟住个个都唔得闲。 有冇落雨啊？你嗰边？头先我傍晚落咗啲雨咯。 落咗少少啦 ，OK 啦，都唔算好大雨 ，OK 噶，我觉得。 系啦，咁啊，即系今日。除了是澳洲國慶之外，其實今天呢都是香港開埠 XXX 周年這樣的日子，就是個個很興奮這樣，就是說這個又是香港的開埠周年，又是澳洲國慶，原來今天是香港開埠175周年，就在1841年的1月26號英國軍隊在今現在即現在港島的西環水坑口 Possession Point 度登陸啦，扯起呢個英國旗，咁香港就正式開埠啦。 哇！ 係啊，咁啊，即係多謝英國佬啦，咁啊搞到香港變咗呢個就唐人唔唐人，呢、這個鬼佬唔鬼佬嘅港珠啦。系啊，即系其实喂即系阿猫姐咧，即系其实譬如你话 Aussie 咧 ，Australia Day 咧，系咪一般都系会饮啤酒啊、BB 蕉啊，同埋去下 芭比咯， 即系疯狂烧春袋咁咯。 系啊，烧春鸡噶啦，我都系真系烧啦，咁饮咯。以前我最中意饮 VB 嗰啲噶啦。 咩饮 VB 啊，饮嗰啲，唔系咁而家啲友仔会饮啲即系啲 microbrewery 嗰啲啊，而家雪梨兴啊嘛，即系嗰啲细间嗰啲酒厂嗰啲酿嗰啲啤酒。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嗰啲几好饮嘅，咁有阵时我出去饮酒我都会饮。 我反而觉得反而细酒厂嗰啲先正好味嘅， 因为佢好多时佢真系本土制造啊嘛， 同埋佢有期限嘅，唔系成日有嘅有啲。 佢即係譬如某啲材料當做咁咪釀幾程咁樣咪拎出嚟。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好飲啲嘅，即係佢係有黑做㗎嘛啲嘢。 係啊，即係你唔係嗰啲屌嗰啲化學啤酒咁，所以其實我出去劈呢我都係飲細酒廠，因為屌你知陣時呢譬如嗰啲咩啲即係你知去巴呢飲呢，即係除非你嗌 bottle 呢，即係其實我而家都多啲嗌 bottle， 你去巴飲嗰啲溝嘅水嗰啲呢，屌你第二日你醒咗你好撚辛苦咁，因為你唔知佢點撚溝噶嘛。 喂，同埋我覺得我唔係好飲得酒，但係我中意飲啤酒咧，係中意搭佢嗰啲香味咯。 佢嗰啲即係越 after taste 嗰啲叫做，即 係係啊，佢係有啲香味嘅靚嗰啲啤酒，即係唔係你好似啲粗嗰啲啤酒咁灌噶嘛啲人。 唔係你靚嗰啲，譬如德國嗰啲，你食完，你即係飲完之後，即係譬如佢話係咩味咩味，你之後真係有陣甘味喺度噶嘛。 係啊，有陣香味噶嘛，譬如佢有啲用花，有啲花味咁樣噶嘛。 Exactly。系啦，咁就系啦，冇啊！我自己个 Australia Day 咁啊，即系其实我有啲事发生咗啦，不过真系无谓喺度讲啦，唔系咁开心。夜晚出咗去食咗呢个叫做粟米牛脷芝士焗飯。 咦？咁有冇食羊啊？通常 Australia Day 都人都去食羊噶。 冇啊！屌，食咗牛脷。 你食牛脷？ 系啊，同只牛打茄轮啊！ 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咧？点解咧澳洲人中意 Australia Day 食羊嘅？ 系咪因为耳聋立角嗰啲咁嘅嘢？我 唔系喎，佢话咩 the lamb 咁样，我唔知咩 God's lamb 定唔知咩 something like that。 屌，嗰个逾越节啫，真系。 唔系啊，澳洲 Australia Day 都系中意食羊嘅啲人。 嗱，我而家咧就揾到呢个 Q&A 啦，Meat and Livestock Australia 啦，就话即系你知佢有个广告咧，俾啲 vegan 屌鸠咁啊，黐捻线噶嘛。你知 Meat and Livestock Australia 咁就話就就即係我諗係一個傳統嚟嘅囉，係啦，即係 whatever 啦，我自己多食羊嘅，貓即係你有陣時你會唔會 我食羊，我最中意食 cutlet 咩啊，即係即係買啲 cutlet 返嚟咁飲 cutlet 正啊 cutlet 呢度買平啊，你知唔知呢度買你一 kilo 都係30几蚊澳紙呢，返到香港係 double price 喎。 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食，即系除咗 cutlet 啖啖肉之外咧，我中意食嗰啲 lamb rack， 即系 lamb spare ribs 咁样咯，嗰啲好味喎又。 spare ribs 啊，嗰啲咪 cutlet 咯，即系嗰啲 cutlet 冇 cut 出嚟啫嘛。 系啊系啊系啊，嗰啲咯。 系啊系啊。 哇，好正，有甜， 好正， 又甜又唔酥又新鮮，你食到 係啊 ，Cutlet 好食啊 ，Cutlet 係最靚啊嘛，同埋咪一隻羊得兩嚿嘅啫，我買過嗰啲 butcher 我講。 你點樣整到？ 我點樣整？通常咪 oven bake 咯，唔係咪擺落鍋煎咯？ 我都係， 因為 Barbie 咯，係啊。 屌咁你有花園啊嘛，我冇啊嘛。 我快啲整翻個咯。 咩啊？整个后花园好唔好？ 你有钱买嘅，你唔买啫。 咩啊？屌咩啊？咪其实澳纸扑咗咁多，系啊，我啲美金买都 OK 嘅。 系咯，你打翻美金。 手皮啦，多到俾人偷啊！屌你。anyway 啦，今日就 Australia Day 啦，咁啊，即系轻松啲，做短啲咁样啦。我有单新闻咧，好正，即系呢个叫做唔好话呢个奥巴马好憎 Donald Trump 啊，啲英国佬好憎 Donald Trump 啊，唔咁样啦。 喂，正喎，英国咪辩论要 ban Donald Trump 噶，好似话。 系啊，但系都系冇嘢进冇进展啊嘛，根本就 冇进展咩？后屘唔系话通过唔到定唔知咩？ 咪就系冇进展咯，即系乜都做唔到咯。 系啊， 系啊， 好白痴我觉得，好嘥时间嗰啲 left wing。 你有冇睇嗰啲 left wing 咧？喺国会辩论嗰个情形，好鬼嗨嘅，即系猛啊话佢一条。 有啊，我屋企我放紧假，我屋企睇噶，好正。 咩？即系猛喺度。 你 live 播电视？ 即系猛喺度话佢一条口沫遮拦嘅忽忽啊，叽叽格格啊，一条麻捻。 系啊，用好多啲形容词，根本全部都唔系嚟，唔系 reason 啦。 Buffoon has a big ego。And we should prohibit this type of person in entering the United Kingdom. This person doesn't has a personality clash with most of the people we have in Great Britain and possess serious threats within the Muslim communities in Great Britain. 好正喎，呢啲 English action。 啊，屌我咩啊，系啊。Anyway 啦，即系总之咧，有单新闻咧，其实你 post 嘅，咁就话呢个美国咧。就將一啲 Australian 咧，咁你知 Australian 去美國咧就係免簽證咁樣噶嘛？你飛之前就上網撳個掣，俾$8，咁就即係叫簽個落地簽證俾你咁樣噶嘛？你去到就直接去過關就得噶啦嘛，拎住張紙仔係咯。咁而家咧，即係咧美國咧有個新 policy 咧，就係譬如一啲 Australian citizen 咧，即係 Australian citizen 係攞喂你個麥定好細聲， 你聽唔聽到我而家？ 現在聽到是 OK 不好意思你知道即是現在美國佬班令就說譬如你是一個 Australian citizen 你是拿澳洲護照但是譬如你是 dual citizen of 這個伊拉克敘利亞和蘇丹又或者在2011年3月之後呢就去過伊拉克敘利亞和蘇丹的話呢就不可以從美國的即是叫做落地簽證渠道入境啦即是給予澳洲人的待遇啦而要去由頭到尾申請一個 visitor visa 入境咁樣喎。咁 你 racist 囉佢哋。 咪呀但係即係睇嚟呢度嗰啲咁嘅友仔係冇出聲喎。係呀好 racist 啊同埋好即係呢個歧視你去邊度旅行啊你仲要係將個期限設到5年啊係咪呀喂 聽到。 听到 你嗰度好細聲突然间唔知点解。 咩我都好細聲咁奇怪。 係呀唔知点解你个咪突然间好細聲。 即係总之係而家就即係五年来去过呢个伊拉克敘利亞蘇丹同埋呢、這个叫做边鬼道同埋呢个伊朗就唔俾入境咁囉你话系咪好正。 正啦又唔系呢啲唔系 racist 咩咁样。 咩系 racist 啊咁又点 系啊咁佢唔系成日闹 Donald Trump racist, 佢而家又整呢啲 policy。 咁佢咪即係呢个咪得个港字囉。 咁咪即係自己攞支針自己刮自己囉油。 刮春袋直情。即係。唔系但係即係呢个叫做你话美国出啲咁嘅方案我梗係好受欢迎啦但係即係可能呢度啲友仔柒到呢冇钱去旅行呢所以好似呢度冇乜人理咁样。 唉啲人都呢度鬼佬好少去中东嘅，或者同埋去得美国嗰啲多数都系鬼佬，你好少中东人去。冇老实讲， 唔系，但系我绝对支持美国佬做呢一样嘢啦。即系屌你澳洲坦白讲啊，你都系呢、這个即系同英国啊啲欧洲国家一样。 喂，你个麦真系唔好得，我听唔到。 你听唔听到啊？而家好啲未？ 唔得，听唔到，听唔到。 好啲未啊？ 好少少。 好少少啊！而家好啲未？ 好啲好啲， 好啲啊！即系可能头先控得太近，唔好意思啊。 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即系系啊，你去亲美国嗰啲，多数都系啲鬼佬啊、唐人咁样去噶啦，啲中东佬好少去。屌，但系其实美国佬好醒目咯，即系你澳洲，你旧年发生咗咁多事，咁基本上你已经同啲咁嘅欧洲国家啊、英国啊、德国啊、啲咁嘅芬兰啊嗰啲啊。即係已經係變咗係好多時呢啲咁嘅恐怖分子嘅溫床囉。屌你老尾，即係今日睇報紙先講話呢啲咁嘅摩洛哥嗰啲街童已經係攻佔咗呢個叫做Stockholm 啊，斯德哥爾摩瑞典啊嘅火車站囉。即係又喺度性騷擾啲女乘客啊，又喺度打啲 security 啊，又喺度撻嘢咁樣囉，十足十某啲人囉，係咪？ 瑞典收好多难民噶嘛，而家话好快嗰个万啲人估计2030年咧 ，Muslim 系仲多个 local 嘛？ 咩啊？系啊，即系呢个叫做我 post 上篇新闻都好搞笑啦，即系喺英国啊最 popular 嘅婴儿名啊，已经唔系 Harry 啦，唔系 John 啦，唔系 Tom 啦，已经系变咗穆罕默德啊！ 边度啊？ 英国啊，最 popular 嘅婴儿名啊，而家变咗穆罕默德啊？ 边度啊？喺边度啊？听唔到。 英国啊？ 唔系英国边度啊？ 咪成个英国咯， 我成个英国 系啊！你话扑街？ 咪之前咪睇上网睇咪有人啲英国人咪示威嘅，去嗰啲嗰啲 Muslim 嗰啲地区啊，有冇睇？唔知有冇睇嗰段片？ 未睇啊？做咩？ 吓、啊、你未睇啊？劲、哦，即系嗰啲 Muslim 话 This is not Britain, this is our country、 哦。 我 有啊，有睇有睇啊，即系 哇劲哦！ 嗰啲咩啊嘛，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咧？有段片咧，阿 Nick share 出嚟咧，就系话有啲叫 Christian police 啊，即系去嗰啲 Muslim 区度 kai， 跟住俾啲人屌。 系啊， 系啊。 系啊，跟住有个女人入到去，直情嗰个 Muslim 话你应该要包头咁啊！ 咩黐线？ 佢话你唔包头，应该叫啲Muslim police 揼佢啊咁啊！ 咩有 Muslim police 嘅咩？ 有啊，嗰啲成班一齐噶嘛！ 屌，即系嗰啲咪真系叫暴民咯 ，Muslim 乜鬼嘢 police？ 咩即系咩？你话你咁样话佢哋啊，唔尊重人哋嘅 culture 啊 ，racist 啊！ 屌佢老母啊！你入到嚟又何尝尊重过我哋澳洲嘅 culture 啊？即系我哋中意打太赤辣，去完沙滩赤大打即系赤脚咁周围行，咁你又话我哋变态要吉我哋屎忽啦，系咪先？黐捻线嘅，见女啊揸波，见仔啊吉屎忽，屌佢老母啊！翻去屌狗窿啊！仆街！ 但系嗰啲左交唔系咁讲噶， 咪左交 包容啊你， 左 你包容佢哋啊， 你叫左交抹开个屎眼俾佢包容佢哋咯，仆街， 包到佢哋融晒啱系咪？ 够融嘅我对，系啊，即系呢个叫做乜鬼嘢啊？即系屌讲起左交就扯火啦！你有冇睇报纸咧？讲咧今年咧呢个 Australian of the Year 咧喺度叫。Malcolm Turnbull 咧去 stop racism 同埋 increase， 我所以未有咩辩论咯，你有冇睇咩？ 如果有睇啊，你点睇啊呢单嘢？ 哇，胶到爆咯辩论！ 咩啊？橡一地橡胶啊！ 一地橡胶辩论啦，简直系 即系条友 啲人啲我啲左胶鬼佬 friend 仲拍晒手掌啊！ 咩？即系佢就话 it happens because of their gender。Because of the God they believe in, because of their racial heritage, because they're not able-bodied, because of sexual orientation, that these people cannot, to have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with others. 大佬，各有前因莫善人，唔係下下都要俾機會你嘅，大佬。社會嘅資源有限，咁梗係揀啲 best fitted 嘅人㗎啦，係咪先？ 喂，同埋你，人哋尊重你，你有冇尊重過人哋先？ 即係啊，即係。OK， 啲人调翻转嚟讲喎，啲左交。 OK，it's OK for 左交，譬如即系有啲咁嘅叫做非我族类入嚟。It's OK for you to be nice to them， 但系如果嗰班友根本一开始就仇视你，即系好似你知今日喺 RSL 门口有人烧澳洲国旗啊嘛。 系啊系系，我上咗睇。 屌你老尾，即系。我哋即系嗱，即系其实澳洲咧系好多左交咧，就帮呢啲叫做所谓嘅少数族裔啊，所谓弱势社群啦、啊、讲说话，而影响到我哋呢啲真系即系真系即系真系想打份工做澳猪嘅人噶嘛。咁、即系你喺度维护佢哋有冇尊重你，有冇感恩你啊？咁嗰幅图咧好搞笑嘅，呢一秒就走去烧你国旗啦。下一秒咪又走去排 Centrelink 屌你啦！ 但系烧国旗唔系犯法嘅咩？澳洲？ 我唔系好清楚，我 应该系犯法嘅。如果你喺度烧澳洲国旗，因为之前阿 Nick 咪喺度烧旗嘅， 就有啲濑嘢啊嘛。 啲人想告佢噶嘛，但系后屘我睇睇翻啲报道咧，话咧其实阿 Nick 点解唔犯法咧？因为佢冇烧到澳洲国旗啊嘛。如果佢系烧澳洲国旗咧，佢就会犯法噶。 咁佢烧，佢烧匪国国旗啫。 系啊，佢烧大陆旗同埋佢烧嗰啲党旗啊。记得嗰次佢 LNP 党旗啊嘛， 系啊，唔系两三个党都有烧啊， 烧绿党、烧工党、烧保守党，系啦， 系啊， 自由党 ，sorry， 屌死咗加拿大，系啊，咁啊，anyway 啦，即系我自己咧就因为其实我自己系我自己都左交底嘅，与人为善噶啦，不过你班友如果喺度搞串工嘅话咧，我系会屌鸠你 的。诶，啲左交唔理你噶，啲左交，啲左交即系觉得佢哋佢哋啱噶。 咩啊？系啊，即系喺度话要接纳啲咁嘅人啊，要用爱嚟 包容啊嘛。 系啊，要令佢哋 feel welcome 啊，大佬你喺度，你喺度又抢掠，又喺度偷嘢，又喺度搞到乌烟瘴气咁，你我点包容你啊？ 我想问一下咧，我唔知啲左交对于嗰啲啲强国嗰啲又点睇咧？会包容咧？ 屌系，讲起强国人咧，你有冇睇咧？今日咧，其实好多人都 po 咗出嚟嘅，即系荷兰咧，啲友仔咧，燥底咧，搵奶粉嚟淋啲中国人。 哇，正啊呢、這个！正呢、啊這 个，但系同一时间搞到我好卵惊，你知道我成个强国土豪咁样噶嘛？都俾人我都俾人淋埋仆街， 俾人淋埋一份。 即系其实 跟住咧话咧，澳洲会唔会有人咁做啊？都话人民 咩？我唔咩？我唔系如果有 会唔会澳洲会人学咧？你估下？ 我知边个会做咯，不过我唔会开名。 系咪喺 Perth 嗰条友？ 咩冇错啦。 咁我知边个，我知边个， 即系我觉得某人会走去做， 我觉得佢会学嘅应该。 唔系佢最中意淋完人之后下威威喺 Facebook 打 public status 咁样。 系啊，佢淋完之后 Facebook post 跟住喺 度。佢扑街啫，咁我一定督灰嘅屌。 不过要强调，如果佢俾人拉咗，同我节目无关啊。 唔系，我会督灰啊。但系如果佢够胆做，我够胆督灰，即系佢自己好自为之啦。屌真系好，你真系好贱啊！猫姐系咪 啊？系啊，咁系事实咯。咁嗰条友系癫噶嘛？ 我唔再想讲，我已经系我今个礼拜我对付癫人，我已经心力交瘁，所以我 系咁有啲，咁我哋都有啲嘢要娱乐下嘅， 要搞下气氛， 即系搞下气氛啦，即系苦中作乐咁样啦，冇所谓啦，系。 嗱，即系有咩苦过弟弟嘅新闻咧？今个礼拜其实就准备都颇为多新闻讲，咁即系都系要呢个叫做同各位观众致歉啦。今日状态唔系咁好啊，因为小弟去咗新加坡公干一个礼拜，咁啊，即系琴日朝头早至落机，咁啊，就同埋即系新加坡啲不愉快事件发生啦。咁我之后嗰几集解决咗，我就会同大家讲翻噶啦，系啦，咁啊，即系系啦，咁有咩苦过弟弟嘅嘢咧？喂，猫姐有得好 high 嘅新闻，即系你知唔知？其实我都系睇翻咧我自己 Facebook 咧，你之后可以 on the stage share 翻以前啲嘢噶嘛。咁我睇翻我2011年嗰阵咧，我 share 过咧全世界咧最难买楼嘅地方咧，你估下喺边度？ 以前唔系 New York 或者 London 嘅咩？ 嗱，2011年咧已经系香港啦，其实 系咩？ 系啊，2011年已经系香港啦。哇！咁即系最近咧有个智囊啦，美国啦，叫 Demographia 啦，咁就出咗个全地球啊边度最难买楼嘅报告咁样啊。咁排名首位咧，當然係呢個叫做港珠聚居地香港啦。咁係即係一個 household 嘅 average income 咧，要不吃不喝19年啊，至可以啊買到一間叫做所謂一個average price 嘅 house 咁樣咯。咁即係排名第二咧，咁啊就 但係嗰啲屋唔住得人嘅喎，香港嗰啲。 咁嗱，即係其實咧，我冇 look deep into 佢用乜嘢嚟指以呢個 average house price 啦。但係我覺得佢嘅 average house prices 咧，分分鐘係講緊即係千九幾萬嗰啲咯。咁你即係你千九幾萬咁係啊，咁咪即係咁咪撲街。因為你知香港豪宅多啊嘛，咁嗰啲根本就會扯高曬個 median 嘅啦，係咪先？係 啊， 係啊，咪就係咯。 咁即係係啦，排名第一係呢個叫做香港啦，第二就係我哋雪梨啦，12.2倍嘅median 人工啦，第三咧就係我另外一個根據地啦，温哥華啦，10.8倍啦。 全部都好多強幹人買有份買嘅地方喎、 啊。係啦，咁即係呢個叫做澳洲嘅墨爾本，紐西蘭嘅奧克蘭，美國嘅聖豪西，亦即係直谷咧。都是并列第四的，咁之后呢就有英国的一个叫 Bournemouth 同埋 Dorset 的地方啦，第八位就是美国的 Santa Cruz 啦，其实都是三藩市嗰头地方，第九就是三藩市啦，第十就是 Tweed Heads 澳洲嘅，咁你话即系 Tweed Heads 系咩 Queensland 噶？ 睇下先，其实我唔系好知道，我。 Tweed Head 好似喺 Queensland 啊，梗啦 ，Queensland 都冇嘢做啲人。 唔系嗰啲 resort town 嚟啊嘛，根本上就系嗰啲咁嘅飞啲钱入去。 系咯。 唔系喎 ，New South Wales 喎。 New South Wales。 睇下先，睇下先。Tweed Head Gold Coast Airport， 哦，啱啱嗰个边界嗰度。 O K。 系啊。 Tweed 都系冇嘢做啲地方咯，收入都好高啲咯。 Gold Coast Airport 系喺个边界度啦，即系系啊，即系 Queensland 同埋澳洲个边界咁样咯，即系 Gold Coast 南边咯。系啊。喂 喂是听緊，但我觉得澳洲都还好喎，即係譬如你买唔起楼， 你租都 run， 即係 ok 㗎嘛。 你唔介意住，即係就算你话即係啲好鬼懒嗰啲人咁样，你唔介意嘅政府都有楼俾你住㗎，你最多远啲啫。 apartment block 㗎嘛。有 apartment block 㗎。咪有 house 添㗎，你肯住远啲。 我、哦、你系咪讲嗰啲大西北嗰啲啊？大西北好 系啊，远到爆嗰啲咯 ，Queensland 啊，或者即系总之啲远嘅地方咯。不过如果你啲人攞福利都冇所谓噶啦，系咪先？咩之前电视都影过啦，有条僆仔喺班碑攞福利喺度滑浪添啊！ 咩啊，好正、啊，我都想咁样、啊。 但你有冇睇咩？ 冇电视，睇条卵。 哦，系喎、啊，你冇电视喎、啊，哇正嗰条友，跟住俾人哋小爆啦，喺 Facebook 啊，嗰啲 social media 啊 ，Twitter 啲嗰条靓仔， 有啲友仔咧，咁咧，其实咧，我准备资料嗰阵咧，就话点解澳洲嗰啲咁嘅property 咁鬼贵咧，就系、是、因为嗰个 purchase price 咧系连晒嗰啲咁嘅 infrastructure cost 咯，但系美国啲你知系你系买得地，但系之后你又要夹钱即系啲 council rate 嗰啲好鬼贵啊嘛，即系例如要俾钱铺路啊，俾钱整电啊呢样嗰样咁样咯。但系屌你都唔系咁捻贵噶，即系你美国你就算你多人多啊，即系讲紧我住咗好多年嘅多人多啊，你啲楼价其实都系贵，但系你嗰份粮买到嘅嘢都即系叫做值翻咁样啊嘛，即系唔系？ 你问题系你唔系净系你要谂下你又你唔系净系买层楼翻嚟嘅，澳洲嘅买楼啲 maintenance cost 都好贵嘅。 嗱，你整个厨房，你整 drainage， 整 portion， 我唔好你讲你整嘢先啦，你交管理费都俾死你啦，你唔交管理费你都要买 building insurance 都唔平 嘅。building insurance 最贵嘅，兼埋乜都唔保嘅，你要交 loading 嘅。 唔系嘅，你买贵嗰啲咪包咯。 啱。咁但係嗰度 係啊，但係都唔平，即係個 maintenance cost 同埋，如果你買 house 咧，啲 council rate 又好貴喎，知唔知？ 係越嚟越貴啊，仲要 係啊，跟住有啲 council 咧，我唔知你知唔知啦，跟住話如果住 house 嗰啲咧，唔知話會加嗰個 council rate 會比 unit 嘅加多啲喎， 因為你壓住笪地啊嘛。 係啊，今年開始喎，我話唔知加。 即系 加多啲 finding 10% 啊！即系比一般你住 unit 嘅人要俾多啲 council 咯。 所以嗰啲公公婆婆咪喺度屌鸠咯，即系话我谂住临老，即系揽住间屋咁悭悭地咁过世咁样噶嘛。嗱系噶，即系其实好似加拿大，即系其实同一样嘢咧。温哥华都出现，即系温哥华咧今年 或者解释下啦 ，council 即系等于嗰啲 差 饷 地税。 差饷系啦，差饷系啦。 咁就其实 呢度差饷好贵噶，香港啲差饷好平噶嘛。 香港差饷咪一年皮几咁咯。 一年咩？我爸妈啲交紧都唔使10,000蚊，好似。 诶，屌屌，算啦，唔好讲自己啲嘢。 系啊，你一万，你一万蚊即系几多钱？好似1,000零蚊，好似嘛。 系啊，但系都好平啫嘛 ，nothing， 2,000零蚊啊，你当。 2,000蚊澳纸。 系啊。 一年四季，系咯、啊。你住 house 肯定唔得。 house 梗系唔得啦，即系其实咧，即系呢一样嘢咧，其实温哥华都出现，因为温哥华咧楼价咧系咁喺度飙升噶嘛。咁就即係其實佢上個月咧就出咗一個即係叫做差餉估價咁樣啦。 咁全鳩部人咧個差餉咧都要加價20-30%，咁啲公公婆婆咪喺度屌鬼咯，屌即係屌你老尾！我以前可能 唔係，因為你呢啲 survey 咧，佢淨係講個樓價，佢唔講個 maintenance cost。其實呢度嘅 maintenance cost 係貴嘅香港， 因為人工好貴啊嘛。 系啊系啊， 人工超贵。 即系你啲人嚟买楼成日话，诶好平啊，澳洲好平。即系佢哋唔会谂呢啲 cost 嘅，即系 long term 嚟讲，其实仲贵嘅。 唔系啲料，即系你材料又贵，人工又贵，咁啲费用又 贵。但系咁讲，我觉得就算你话澳洲啲楼 cheap 薄楼，都系点都好过而家香港啲空心砖嘅，咁起码都安全先啊。而家好多听讲啲楼唔安全都交货噶嘛，香港嗰啲乱咁买。 佢要起嚟 cap 水啊嘛。 系啊系啊。 咁咪仆街咯，真係。喂，但其实呢，嗱即係我你嗱我其实我呢我 research 呢个 topic 嗰陣呢嗱猫姐，譬如你有小朋友啦，你譬如你住 condo 住 unit 嘅话，你会唔会唔肯生細路，定係一定要搵间 house 嚟生細路？ 喂，如果我住 condo 我梗唔生啦。 嗱咁就係咁讲啦，即係呢个叫做我准备资料嗰阵咧，我睇一篇系加拿大嘅报道咧，就话 A lot of people don't want to raise children on the 10th floor of a condominium， 因为咧 owning a separate family home is a typical Canadian dream， 系啦，咁就即系我唔知道，即系我唔知道女人系咪咁睇，但系我马路， 喂，即系我好多朋友就系咁嘅，就算鬼喺台湾都系咁嘅，即系譬如佢有细路仔，咁佢 budget 又唔够，咁佢点做咧？通常好多呢啲人咧就买个 unit 投资，就自己租个 house 咯，租个 house 或者租个 town house 咁咯， 即系叫呢度冚下嗰度咁样咯。 系啊，因为可以嗰度变嗰边扣翻税咁样咯，可以冚翻咯。 系啊，但系真系 我好多朋友都系咁嘅。 我唔知啊，即系可能即系其实我细个都系住屋嘅，但系。你嗰陣，我譬如嗰陣叫我回流翻香港住個 unit， 我覺得冇乜問題喎。 細路仔你細個唔係嘅，其實你要有地方俾 explore 先好噶嘛。即係你，我覺得 education 你唔係話淨係繼續翻學放學，即係你有啲地方俾佢可以 explore 下。喂，大佬你住 condo 嗰啲啊，蟲都唔多條嘅，佢都唔知咩叫毛毛蟲啦，係咪啊？ 咁又係，嗰陣即係其實我真係香港，我老豆老母成日叫我出草地玩嘅。 咪草地唔同㗎，即係你屋企你有啲地方俾佢种下嘢啊，即係我觉得其实俾細路仔整呢啲嘢係好嘅，咁你多地方大你俾佢整嘅食都方便，喂你住咗 condo， 咁你个厨房夹住晒咁样，你叫你点样同佢一齐煮嘢食呢？ 咩啊，係啊，所以我到而家我到而家都唔識煮饭，我亂煮嘢食嗰时。 喂咁唔係嘅，我觉得係一个學習嘅过程嚟㗎嘛，你細路仔咁你冇理由叫佢日日出街食，咁佢都要有啲即係我觉得係煮简单煮简单简简单煮食都系一种基本技能嚟嘅， 冇错啦，猫姐。喂，但系咧，我喂 Kai 咯，即系呢个叫嗱12.几倍啦。咁我哋其实都讲到口臭啦。咁啲友仔又唔理，咁点算咧？即系虽然呢排楼市你睇到啲咩啊？ 你点知政府点讲啊？政府就话：哇，你买唔起啊，租咯，唔一定要买嘅啫，咁咯。 咩？但系你， 但系问题最扑街唔系你租唔租问题，你加租啊嘛，屌你！ 唔系你一来加租，二来就系 同埋佢最扑街咧，佢咧啲人而家去好多人买新，佢成日都话因为唔够，你最弊你起完跟住啲人买完之后佢唔租，你明啊？呢下最贱啊嘛！ 咁摆到咯。 我好似系咪话 Melbourne CBD 已经有超过1000个空置单位？之前我睇过有个 news 讲呢样嘢。 其实老实讲啊，你唔好话 Melbourne CBD 啊 ，Sydney 咧，即系搵埋我哋呢个普罗澳楼聚餐之后咧，我车大家去睇下鬼城啊，比如系啊，因为我揸车又点话？车大家睇下北区鬼城，好捻多啊！即系你知 Asquith 边度啦，系咪啊？ 边度？ Hornsby 前后几个浮咧，即前后几个站咧，一扎嗰啲咪新 apartment 噶嘛，全 咩 Waranga 嗰啲嘛， 全捻部吉嘅黐捻线嘅， 咁变态， 系啊，即系， 喂，嗰啲佢系咪有啲咧？买咩雪区房咧，买定咧，等啲仔女过嚟读书嘅，好似系，有啲人系咁个。 Waranga 嗰啲咪系咯，因为成 Knox 咪 Knox 喺嗰度啊嘛。 Albersley 系 Albersley 嘅女啊，但系男仔嗰间叫 Knox 啊嘛， 系 Knox 喺后边系啊， 系 Knox 同埋 Albersley 啊嘛，系啊，咁 我真系顶佢啊！哇，买咁多你空，你跟住咧就炒啲租贵晒，因为你唔够供应，咁啲租咪炒贵晒咯。 系啊，你睇盘好少嘅，但系嗰度系夜晚系冇人着灯嘅，好恐怖。 系咯，我觉得好离谱啊！即系政府又唔肯起多啲公屋，我咪而家啲人咪嘈咯，起公屋就起到老年咁远啊嘛。 唔系啊，即系呢个 Mike Bach 而家又喺度开空头支票啦，又喺度话即系用呢、這个 要呢个 Mike Bach 扑街嚟啦！你谂下佢整亲啲咩都为咗帮啲发展商起楼啫嘛，整埋晒啲公路，而家啲人咪出去抗议咯，有冇睇啊？ 唔系啊，你知 Mike Bach 而家即系佢 West Connect， 佢未喺 Connect 嗰啲啊嘛。 系啊 ，West Connect 嗰度咧，佢话要铲晒啲公屋嚟起公路嘛，跟住嗰啲垃圾咪出嚟抗议咯。 咩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喺冰山嗰边喷火嗰度，佢话要铲晒佢哋起公路。 好啊，好啊，好啊！但其实起 West Connect 咧个经济价值咧， 即系佢根本就为咗起楼啫嘛。你谂下，你起 冇嘅，冇经济价值嘅。 唔系你起条公路就系吸引啲人买楼，但系问题系你啲 infrastructure 你搞唔掂，你唔系就系你个起个楼唔系就系公路噶嘛？你喺 North 就知啦，又爆市渠系咪先？跟住咧，又唔够学校，迟啲又唔够医院，你呢啲搞唔掂噶。 唔系啊，你坦白讲，你起个 West Connect， 你即系嗱，即系平心而论咧，我觉得起 North Connect 咧都情有可原，因为你知而家上边西北嗰边好多公司噶嘛，即系包括 Comhill 啊。嗰边系啦， 即系佢唔系佢嗰条系连新机场噶嘛 ，West Con 咧系连新机场噶嘛。 佢 Bankstown Airport 啊嘛，要扩建啊。 唔系 Bankstown 啊，佢一路连落去 Liverpool 嗰边噶，因为而家前啲咪 Bradley Quick 起嘅。 唔系嗰个叫 Bankstown Airport 啊，扩建嗰度啊。 嗰度系私人啫。 唔系佢新嗰个， 但系 Second Airport 嗰度佢一路连落去嘅 West Con 咧系。 咩啊系啊，咁咪咩咯？帮发展商起楼啊，起 跟住佢一路起嗰啲铁路，我都唔知起嚟做乜。同埋你谂下，你起咗铁路咧，变咗你啲渠嗰啲咧，你点起啊？ 你疏导唔到嘅根本就 吓你咩？ 唔系根本即系，譬如你就算你 乜落雨咪水浸，咁咪一样冇火车。 你 punch bowl 啊，即系西南边嗰边咧，啲根本上你啲嗰啲 infrastructure 根本系旧到扑街，你唔炸沉佢咧，根本上咧你就算喺嗰度起公路咧，把捻嘅。 咪咯，你啲 infrastructure 你唔掂啊嘛，问题系你又唔够，即系话落你唔够学，你唔好讲话学校医院先啦，你基本上你个电力你搞唔搞掂先，有冇咁大负荷先？哇，你嗰日落大雨，我唔知你上个礼拜四再上礼拜四，跟住咪落大雨嘅。 我唔喺度。 啊，你唔喺度啊？大雨知唔知道我屋企前面嘅两个埠咧冇电啊？劈冧咗啲冧树之后咧冇电啦，全部。 我知南边 storm 啦，我睇报纸，我出咗埠。 系啊，跟住冇电啦，顶，跟住冇电几个钟啦，跟住火车又冇几个钟啦，好彩我可以去喺Hustle pick up 翻架车，哇，唔系啊，等火车真系有排等黐线。 我咩啊？咁鬼大镬。 系啊，好大镬啊！我五点钟喺 Central 搭车，等咗半个钟都冇火车，跟住上到去仲话只可以去到Herschel 后啲站全部冇火车，要搭巴士。 即系嗰啲 Como 嗰啲就断晒啦，即系过嗰两条桥啊断晒啦。 过到后边嗰啲断晒，南边 有条桥噶嘛 ？Shire 嗰啲断晒系啊，冇晒。 有条桥噶嘛？ 系啊 ，Shire 到 Shire 之后先有火车，即系由 Herschel 到 Shire 到 Sutherland 都冇车。 即系。咩啊？ 跟住仲冇电，全部冇电。哇 ！Thank God， 我屋企有电。跟住前面嗰几个埠，我揸车经过，全部冇电，停晒电，连红绿灯都冇。 你只猫冇嘢啊？你只猫冇嘢啊？ 冇嘢。 即系戆鸠鸠咁坐咗喺度。 唔系啊，即系所以我觉得你啲根本你啲火车嗰啲都唔掂，系咪先？你谂下，电力又唔掂，你呢啲都未搞掂，你走去起咁多楼、咁多公路冇用噶、啊。 其实我真系 全街停电咯，系咪先？ 唔系，即系有一样嘢我想讲好耐嘅就系咧，佢起咁多嘢，但系个经济根本就冇咁多人。就算你全盛时期嘅雪梨，根本就冇咁多 activity。你全盛时期都冇噶。 佢而家就起楼靠个 stamp duty 撑住个 GPD 嘅，你明唔明啊？ 系啊，一定系啦。 系啊，佢系靠个 stamp duty 啊！你而家 stamp duty 知唔知好贵，有加价今年？ 咩我知啊？ 哇！变态，我以前买嗰啲 stamp duty 两万几蚊，而家要三万几咯，系啊？ 唔系啊，咁你 GDP 系等于 C 加 I 加 G 加 X 减 M 啊？ 系啊，同埋我之前有冇睇个新闻啊？话New South Wales Council 咧将啲地价 revalue 有冇睇啊？ 咩啊？佢讲啲咩？你讲，我成个礼拜冇睇新闻，所以 冇睇啊。两个礼拜哇正、啊，跟住佢而家整到啲地好贵啊嘛？点解？喂，有个新闻就话啲 council 而家将啲地整到好贵。所有全個悉尼嘅地咧整貴曬，抬高個價，咁咧佢哋可以收到啲 council rate 啊嘛，跟住話連 Blacktown 嗰啲咧都整到個地價八七八十萬。 仆街唔卵系啊 ！Black Town 地价780， 系啊，跟住咪俾人劲少咯，系啊，甩水啊嘛 ，cancel 上啲 cancel。 屌，其实边鸠个想住 Black Town 咧？ 系啊，跟住话大部分 suburb 咧啲地价咧都整到过灭，你知？你知唔知佢 value 唔系 value 你嗰个 purchase price 嘛？系话计你块地而家值几多钱啊嘛？ 即系 间屋就计， 基本上等于打政府打劫咯，合法 系啊，政府系打劫噶，所以啲即系人就话咯，佢表面上就话如果你住屋就加少少，但系佢冇讲呢一，即系啲报纸都有卖，佢冇讲呢一 part 就系佢将个地价抬高咗，有啲 castle 系20%-30%添抬高咗。 哇！咁真系雪梨温哥华化，唔系屌，其实应该话温哥华雪梨化。 系咯，跟住啲人咪话佢趁火打劫啊，离 Q 晒铺咯，即系人哋住屋唔代表有钱，跟住喺度叭叭叭度嘈啦。 阿猫姐，你有冇睇过咧？我写嗰啲文咧，我喺度话其实最多穷人咧，未必系嗰啲 low income area， 反而系豪宅区。你见我写？ 唔系而家咧，澳洲系搞到咧，除咗穷人含卵之外咧，连啲中产都要变穷人咯，而家想。 唔系，即系系啊！我嗰阵我以为我过到嚟都叫做有啲钱咁样，发现我好穷， 黐孖筋，乜都掠水咯！即系你冇屋又掠水，有屋又掠你水， 有屋先掠得劲啊！坦白讲， 系啊！我明白你点解唔买住嘅，可能你睇定啲先咧。 我呢个一言难尽。呢个就一言难尽，即系。 不过我又觉得啲屋你好难翻，好似之前咁翻20%-30%。你谂下而家你 North 嗰啲咁，都差唔多去到200万，大佬好难有，好难会有人承接到噶。 即系之前，即系嗱，即系佢旧年我开始即系真系严即系好认真咁煲楼市嗰阵，which is 系旧年1、2月到啦。嗰阵咧，嗰啲叫黐狠线价。跟住跌到咧，我哋開始喺度恥笑嗰陣咧，即係你記得嗰陣我哋猛喺度講 auction 踩場噶嘛，即係我自己都耐睇噶嘛，嗰啲叫黐線價，而家冇人接都係黐線價，即係死 因為其實好老實講，好多嗰啲買家咧，即係觀望態度咯，覺得我而家唔賣啊，過半年就賣到噶啦咁咯。 唔係，又或者有錢買嗰啲，即係算啦，我自己 你又唔知在意。 唔係，我自己都係啦，即係有錢買，但係我又唔想 overpay， 咪夾下你咯。 係啊。同埋即係好老实讲，而家你除咗楼你仲有咩俾人投资，我想问一下。股票又扑街啦，咁你有咩俾人投资？ resource 就扑街啦。 你 term deposit rate 又低，咁人哋有咩好投资，係咪先？嗱，你买楼点衰，你买间 house 可能都有2%-3%，你同摆定期差唔多，係咪先？咁佢仲有得搏，仲有得搏间屋升嘛。 搏囉。 係啊。 搏囉。 系啊，咁我觉得如果除非你加息啦，定期嗰度吸引翻啲投资者嘅话啦，如果唔系你真系好难，我觉得。 但加息咧就会怼冧好捻多呢度买楼嘅人噶喎，怼鸠。 睇你几时买啦，我都未死嘅。 唔系，即系你lock in 咗啲 OK 嘅，但系譬如即系 我 lock 咗 under four 应该 OK 嘅。 唔系你 lock， 即系你啲 safe 啦，有啲友仔又玩 variable。又即系你知啲你 同埋啲鬼佬唔 saving 好麻烦㗎，即系你嗱你一楼 valuable 一升就仆街啦，跟住佢哋唔 saving 呢，咁你变咗加息呢，你真係好大镬㗎喎。 即系无啦啦个 take home 嗰度又食一橛，但佢哋已经係七除八扣冇啦嘛。 係啊，我发觉好多鬼系唔 saving 㗎，就算佢买楼都唔 saving 㗎。 即咩点样唔 saving？ 你嘅 definition 唔 saving 系咩？ 即系佢哋使到尽咯，公园楼有剩嘅 spendable 就使咗佢咯，跟住间屋一升值又 top up 又攞啲钱去使咁咯。 咪就拗啲钱出嚟咯，拉条拉。 系啊，佢哋好中意系咁噶，我发觉。 狂去旅行。 佢哋冇个 concept 要公园间屋噶。 冇噶，即系不断喺度，即系当交租咁样咯，买楼唔当买楼，当 系啊系啊系啊，佢哋买楼当交租，即系佢哋好奇怪，我唔知点解。 即系所以系有阵时我都唔系好明点解啲友仔买一间屋，但系你仲有钱玩车。 跟住佢买完屋之后，仲可以周身 castle， 真系好嘢喎！真唔知点解。跟住要靠个 top up 嚟 come castle 咯，好多系啊。 即系你话即系个 housing equity 个 positive， 系啊系啊， 哦系啊，拉出嚟，即系所谓债务重组，咪即系将啲钱又抌落间屋度咯。 是啊，咁无端端呢又买咗新车啊，哦end of financial year sale 又换车啦咁囉。 唔我识我识呢度啲鬼佬年年换车，我心諗屌我识嘅有钱人都唔算少，但係唔会好似你哋咁使钱囉。 喂啊，你有钱人反而先唔会咁样使啊，係啲我反而我识好多有钱嗰啲会去啲咩 pickle auction 度搵平嘢，反而啲唔系好有钱嗰啲先至会年年换新车啊。 所以好似我咁咧，我成日即系我唔见咗钱咧，牙痛咁声咧，知道我嘅财政状况系点？ 即系有钱人啦，有钱人先咁孤寒嘅。 咁样我系好捻孤寒噶，所以我咪可以买好多，即系我想买嘢嗰阵咪可以买好多嘢咯。 哇！啲钻石王老五，真系呢啲女听众听到啊，即系搭堂啊，真系 湿晒添。 可能分钟咁样，好似嗰啲李泽佳咁样。 我靓仔过李泽佳好多。喂，屌， 佢都可以食女无数系咪先？ 喂喂，我屌我哋马我讲卡嘢。喂，你有冇睇咧呢单新闻？其实我哋仲有几样要讲，讲晒 边单新闻？ 班友仔而家想走向共和，想做 Australian Republic， 即系呢、這个即系 Australian Republic， 即系想走向共和咧呢样嘢咧，其实系 Malcolm Turnbull 咧好多年前已经推动啦。咁就即系想将英女王唔做国家元首啦，而即系 即系咁不如变 communist 咯，我觉得唔好搞 republic 啦， 唔系啊，叫 归入中国嘅版图算啦， 唔系叫澳共啊，不如好唔好啊？ 澳共咯，就系、是、咯，根本而家已经卖晒俾大陆噶啦，都系 part of China 噶啦，唔好搞啦，脱离 Commonwealth 就加入共产党啦，算啦，好似我嗰啲苏维埃咁咯， 唔系北韩咁咯， 系咯，北韩加入共产党咯，集团咯， 即系唔系其实 即系而家你睇下嗱哥而家大镬饭食福利系咪先啲人？ 唔系啊，其实都几似大陆噶呢度，即系啲友仔系全即系官。 你睇下你嗰个摆机场全部大陆字啊，而家都差唔多啦。 唔系，即系嗰啲特权阶级啊，嗰啲 LNP 嗰啲咪官，即系啲嗰啲咪 Malcolm Turnbull 咁，咪个样出嚟好似好大方得体咁，但系其实唔知澳洲大部分人都好卵惨咁样噶嘛。 咪咯，差唔多啫喎，其实嗱，你嗰个摆机场都全部都系简体字咯，差唔多啦，系咪先？ 唔系，我系我嗰个机场翻嚟吓到仆街，一落机见到呢个厦门航空，屌佢老尾！ 喂啊，全个机场都简体，听下 Matthew 讲。 系啊，有 Westpac 系咩？澳洲历史最悠久的银行。跟住之后最仆街就系咧，喺移民局咧一行出嚟咧，即系攞行李嗰度咧，咩居外网喺度卖广告咯，好捻想打爆个灯。 咩？但系佢嗰啲广告咪全部冇英文咧，净得中文先。 全部都是简体中文的。 哎呀，顶你个肺啊！咁不如都话入，都话脱。直情脱离 Commonwealth 入共产党算啦。 但譬如入共产党咁，我同你呢啲叫做本土民主反恐嘅人， 反共咯，咁咪反澳共咯。 咩啊？我哋系咪要组成呢个游击队？ 咩听唔到？ 我哋系咪要组成游击队？ 组成。喂，嗰日阿 Nick 有冇讲起咧反共咧？我睇阿 Nick 咧踩国旗好正喎。 唔系我要揾 踩国旗喎。 其实我有事要揾佢啊！你讲啊，我有事要揾。 系咪？你知唔知嗰单嘢系咩先？ 我唔知道，我都话我周身唔得闲咯呢排。 我系话说应该系你去咗做嘢个礼拜。咁阿 Nick 咧就即系呢度嘅本土派啦 ，Party for Freedom。 即系我哋嘅老友记啦，系啦，真系老友记嚟嘅，系啦， 超本土派。跟住咧，佢去你有冇睇啦？佢 Ramic 嗰度。咁 Ramic 嗰度咧就有个叫做咩 Chinese 唔知咩 Festival Cup 咁样咁上下嘅嘢嘅 咩级啊？屌 A 级、B 级、C 级嗰啲啊？ 唔系嗰个直情佢有张 ticket 写住佢买咗张 ticket 写住 Chinese Festival 唔知咩级咁样嘅，跟住咧就话咧 系咪马场啊？ 系啊 ，Ramic 嗰度啊！ 屌你讲马场咪马场咯？屌即系你搞到我谂起 Ramic 有乜捻嘢级，原来马场讲啦。 Ramic 馬場咁咧，就咁啱嗰日咧，因為搞唔知咩 Chinese Cup 啊嘛，跟住就逢係揸中國護照嘅咧，淨係紅色嗰本中國先得喎，紅色嗰本中國護照咧就免費入場。跟住阿 Nick 就好興就話，點解 嚇？ 係啦，即係好似你記得香港有一次咩會展咪一次係咁嘅，揸大陸護照可以免費噶嘛？ 买会展咧就揸外国护照咧就入书展咧就买免费就唔知免费定咩，跟住我真系攞咗本护照去。 系啦，差唔多啦。但系你书展嗰个就系所有外国护照嘛。 系啊，我系攞 咁 Ramic 呢个更加离谱就系只中国护照先可以免费入场。 discriminate 喎，大佬。 系啦，跟住阿 Nick 就话呢个系 racist， 因为discriminate Australian。 直情系啦， 跟住就拎去举牌啦，加又带咗中国国旗啦，跟住咧去到就攞张中国嗰张红国旗出嚟踩咯喺度。 咪正啊！点我下次同佢去先，我唔系讲笑 吓你咩？ 我下次会同佢去，你咁卡嘢 系啦，你听唔到？我好期待佢烧嘅，点知佢冇烧咯？ 咩做得啱啊，大佬！你唔可以，即系你唔可以搞个 event 跟住只招待中国咁样嘛？呢度又唔系中国土地，系咪先？你冇权咁样噶。 是啊，真係好离谱囉，得呢單嘢真係喺度，即係点讲啊，正係因为佢最离谱，你话外国人，你话 special for 外国人嘅 fine， 但係你冇理由指定係中国 中国护照喎、 啊， 你揸特区护照都唔得，一定要红色咯。 嗱，两个 point 我想讲啦，一个就系、是、诶。即系有 跟住阿 Nick 问佢，如果我揸 Taiwanese 得唔得，定唔知咩？喺度睇啊，跟住问佢揸唔知咩 passport 得唔得，跟住唔得，一定要红色咁样中国先得。 咩？咁喂咁咩？咦？咁阿 Nick 有跟我哋学嘢喎咁。唔系嗱，两个 point 我想 address 咧，即系譬如你真系想只限游客嘅话，其实你真系可以用 destination 嚟，唔系即系譬如 tour 即系 Sydney Tourism Board 嗰啲咪一齐搞个 event 咯，咪话即系 this is a tourist only event just 系啦，即系你净系俾游客，我觉得 fair enough， 但系 冇乜所谓嘅。 你话我呢个系观光嘅 activity 嚟嘅，譬如嗰啲 council 嗰啲咩 或者招商咯，或者招商咯。 系啦，招生节咁样，即系你所有 passport 我觉得 fair 啊，但系你冇理由净系限 Chinese passport 噶嘛？ 唔系咁，其实系 限人哋边一种 Chinese passport？ 唔系咁，其实咧，即系除咗红色嗰个中国之外咧，即系台湾啊、香港啊、澳门，其实都系中国噶啦，唔够理佢啦。即系香港同澳门至少咧，起码冇俾人当系 Chinese passport。如果俾人当，咪讲扑街咯。 诶，佢唔当，佢话一定要 China 嘅本身。 咁啊，咁直情嘅，咁有佢支拿啦，系咯。 因为阿Nick真系问佢，跟住唔知问佢咩其他即系 Chinese 嗰啲 passport 得唔得？佢话唔得，一定要系 China from China 啲先得。 仆街屌！但系即系咧，即系讲翻呢个叫走向共和咧，就话即系八，即系有八澳洲有八个省咧，七个省长咧已经签咗话要变 republic 咁样咯。咁就话如果你系 想要做 republic 啊， 系啊，咁即系八个省长之中有七个。除了 Western Australia 那個已經簽了咯，咁佢仲喺度話，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就算咧走向變咗 Republic 嘅話咧，即係好似愛爾蘭咁樣咧，佢都可以去 Commonwealth Games 咁樣咯。咁你做 Republic 嚟把撚咩？咁你維持 唔係咁佢都黐孖筋嘅，咁你不如叫做 Communist 就算啦，就話。 唔係我都唔知道你脱離英女王。 冇 Republic 啦，叫做 Communist 啦。 你又要脱離英女王？ 你又咁左交咯？你 又要做 Commonwealth 左交咯？ 你又要做 Commonwealth 係咪先？ 唔系啊，你都反正你都咁，你左噶嘛， 系啊， 你 communist 系左噶嘛，咁你咁多左交咪 communist 咪啱晒咯， 咪啊系啊， 呢把定赞成啦系嘛， 咪啊你咪啊呢把，咪反而 LNP 啲人想咁搞，因为呢一个 initiative 咧系Malcolm Turnbull 倡议嘅，即系呢个 republic， Malcolm 都根本就左交嚟啦，本来话佢想入呢把噶嘛， 咪啊系啊。咩啊？屌！即系呢个叫做嗱，另外一样嘢讲起呢个 turn， 讲起呢个 turnbull 啦，讲埋呢啲嘢咧，就落我哋黄牌环节啦，系啦，个个可以讲好鸠耐嘅黄牌环节，系啦。 喂，屌鸠边个啊？ 讲好鸠耐嘅黄牌环节啊！你知系咩嚟噶？我哋留翻最尾字讲，系啦。 哦、oh, ，OK。 系啦，嗱、這個、呢个咧就咧，即系我嘅偶像啦，嗱，即系呢度会好多人屌鸠我咯，但系呢个我嘅 Tony Abbott 啊，呢个大 Tony 大哥啊。就喺度有炒花生喎、啊，佢有冇留意 ？Tony 话佢又想复出喎、 啊，唔系复出，系竞选连任啫，系啦。 哦， 系啦。 咁其实 Turnbull 都好 Q 咗，佢都唔似 LNP 嘅，我觉得佢似 Labour。 咩啊？屌佢似食咗国货迷汤嗰啲咧，佢仆街。 咁佢成个 Communist， 咁我都话冇 Republic 啦，都话 Communist 啦。唔系，即系讲翻先啦，即系呢个Tony 大哥咧就话。谂住留任呢个 Warringah 会喺出年嘅大选嗰度咧就竞逐连任，咁就即系Manly 市长其实今日咧就出咗篇报道咧就多谢阿 Tony 啦，就即系咁多年嚟嘅支持啦，并且即系话佢即高度表扬佢，同埋觉得佢会帮 Warringah 嘅人争取福利咁样，系啦，咁就 哦系咪佢系 North 噶好似系， 佢系Forestville 嗰边嘅，即系其实我屋企附近啦。 系 North 嗰边噶嘛，不嬲佢系。 Which 其实我觉得佢嗰个区系好舒服嘅，系啦。 佢嗰啲屋大噶，佢嗰度。 唔系，屌！但系其实阿 Tony 咧做嘅嘢咧 make sense 过啊，屌系啊，屌唔记得讲。头先我哋咪话 Mike Barlow 有正卵样噶嘛，即系净系识卖屎忽啊嘛。Mike Barlow 卖屎忽啦，条仆街。 嗰阵咧，我未去做嘢嘅，咁就Mike Bard 咧就即系之前咧，佢就话即系 New South Wales 要做更多嘅收容难民措施咧，跟住之后俾 Nick 咧屌捻到佢仆街，就话佢根本就住 DY 住 Freshwater 嗰边，根本就唔会了解到有啲习惯鬼嘅痛苦，即系你班即系等于我哋香港咧本土派嘅朋友咧，包括我自己啦，即系屌鸠啲又屌你老尾，你班捻样啊住半山有司机，平时啊去嗰啲Island Shangri-La 啊， 你点会知嗰啲咩天水围嗰啲啊？ 唔系，即系你唔好话天水围，屌你老尾，我住我。 我譬如即係我住麗閣，住沙田啊，屌你住大埔啊，即係有啲錢，但係唔係窮嗰啲，但係都要搭火車。 喂，即係好老實講嘅，即係咁樣，因為咧咁上次翻去啦，咁同埋我老公嗰啲翻去啦，咁因為佢親戚度住咧，住喺即係廣島線嗰邊噶嘛，咁佢有一日探我屋企人啊。跟住入去新界啦、元朗啊、天水围嗰啲啦，跟住佢话，即系佢觉得好似翻到大陆，即系你明唔明啊？嗰个 contrast 好犀利， 系啊，即系你住喺港岛同住嗰啲地方系两个世界嘅问题。 你有冇你多唔多落嘉湖？你有冇去 嘉湖？我以前住嗰头嘅。 你知唔知边度新北江啊？ 新北江我知，新北江嗰度真系好唔掂喎！ 咩屌？唔系嗰阵咧，屌！即系我讲以前啲好捻衰嘅，即系我以前读大学咧，同啲 friend 咧暑假翻香港冇嘢做咧，话咩去 新北江直情好似隔篱嗰度嗰度叫咩？我唔记得咗有个街市咁样嘅， 咩嘉湖银座街市嗰啲咁嘅嘢啊嘛？ 唔系，有个隔篱公屋嗰度咧，好近嘅啫，过条马路就系、是。 天耀天池 系天耀，即系佢个格局咧，新北江搞到好似天耀咁样咯。 咩屌啊！嗰阵我哋好卵衰嘅，嗰阵我哋咧读大学咧，翻香港咧冇嘢做嘛，成日跟住之后咧话咩入元朗去第二个星球探险嘅。 喂，真系好似第二个星球，唔系讲笑。 咩？即系嗰阵系真系嗰阵，好似有西铁嘅。跟住我哋咪 即系我唔系衰啲咁讲，所以我都觉得我同我爸阿妈沟通唔到，我觉得佢哋外星球人咁咯。 咩啊？系啊，即系佢哋 即系佢唔会明白个 outer world 系点样。 佢唔知个社会。点 work 咯？简单啲嚟讲， 系啊系啊系啊！我出到街咁啊，去到港岛区同个九龙，哇，乜都话好贵，元朗好平嘅，咁贵嗰啲嘢。 屌，我觉得有啲更加衰嘅嘢咧，就系咧，我个死党咧，大学死党咧，成日咧就无啦喺度，即系大学嗰阵有啲即系唔知，即系譬如新界嗰啲人去加拿大读书咁样噶嘛。跟住之後咧，無啦香港約佢出嚟，哇！屌你出銅鑼灣，我使唔使買啲手信俾你啲咩鄉民？幾多錢？咩？我啲 friend 會咁鳩賤嘅？ 唔係，我以前啲親戚都好串嘅。我以前有個好串嘅親戚咧，而係移民咗加拿大啊嘛。係 啊。 即系我婶嚟嘅，好 Q 串嗰个女人。 系啊， 跟住咧，佢知道我哋住新界嗰啲，你啲乡下人一去咗食饭，又话啲乡下人又嚟咗啦咁咯。 我又唔会咁衰，我背后 好串嗰条嗰个人，好多女人好鬼串。 唔系，因为后屘大个咗，我发现咧，啲新界啲二世祖咧，其实好似臭古惑仔咁样咯。即系你同佢，你同佢好声好气咧，佢会真系当你兄弟咁样噶。系啊。 一啲啲咧，有啲其实有啲二世祖臭串 嘅。我识嗰啲都系二世祖，但系即系可能我太霸气啦，所以我收服到佢哋。 哦，唔系，因为点解咧？可能你本身都有翻家底，佢哋睇家底噶。 系睇家底噶，系啊。 系啊，即系如果你有家底嘅咧，佢唔敢串你；如果佢觉得你冇家底咧，佢会串爆你噶。 系啊， 因为我以前好多同学系呢啲咩邓氏啊，啲好有钱噶嘛。 冇嘢做嘅啫嘛，平时喺士多，系平时喺村口间士多度打牌嘅啫嘛，佢揸架 打牌等分猪肉咯，一年等分猪肉就搞掂啦，揸把钱啦。 之后咪年年换车，波子啊 ，Audi 咁。 哇，跟住有啲最扑街咧，即系好多村嗰啲嘅，有其中有一个有啲咧，佢根本好有钱噶嘛，屋企扮穷喺度，仲要攞咩书簿津贴嗰啲咯。 系啊，因为你老豆老母唔使做嘢噶嘛，咁咪当 no。 唔系，因为你知点解？因为咧，佢老豆老母冇收入噶嘛，唔使做嘢噶嘛，同埋咧。佢哋咧唔知点样将啲钱咧放落啲阿爷嗰啲度咁咯。 佢哋咪 就算佢有生意咧，佢哋咧放唔知点样放咧，咁就可以攞到政府啲津贴噶啦。佢哋就会变冇咁。 唔系，因为全部嘢都系即公所嗰度黐 嘅， 所以可以做到账面好穷咯。 系啊，有啲就有良心啲嘅就唔会走去呃呢啲，但系有啲真系好扑街会呃呢啲嘢。 我以前小学都系啦，即系我心谂，屌你老尾，你读我间小学，但系攞书簿津贴，你唔好玩我啦、 啊！ 我睇到你扎坐紧咩放学噶，你扑街啦！ 跟住佢最贱格系攞完呢啲嘢，跟住仲要攞你买啲名牌名牌笔袋啊，名牌银包喺度 show 俾你睇咯，即系我想小教佢。 anyway 啦，即系嗱，唔少 side track 太多，阿Tony 哥咧就话。即系 Tony 哥，其实呢下复出咧，其实个个咧都好开心。即系个个系，我唔知系炒花生定咩咧，但系个个就喺度话 Turnbull 今次嘅春代行啦。因为即系阿 Tony Abbott 咧，啲友仔就系话佢系有后生啦，有干劲啦，同埋佢已经系唔即系 佢俾人咁掟咗落台咧，佢可以做到志不在此咁樣，跟住變咗真係做實事啦。但係你知而家呢個 LNP 政府喺澳洲係即係鳩氣啊、買國啊，即係喺度揩，即係喺度嘥時間咁樣啫嘛。但係 Tony 咧就真係想建功立業嗰啲咧，咁又即係好似我喺香港咁樣咯，即係啲港豬好驚我，因為我真係喺度做嘢啊嘛，而拆穿佢哋。 其實我覺得 Tony 真係先係 right wing， 你個 Turnbull 根本都唔係 right wing， 假 right wing 嚟嘅，遲早俾人掟佢走㗎。 Tony 咧佢咧而家俾人屌到。 唔係嗱，即係咁講，我覺得咧Turnbull 咧大部分 back 佢嗰啲係大陸嘅。Tony 嗰啲咧 ，Tony 嗰啲金主可能就比较多本地嘅， 唔系多本地，同埋真系即系你怼冧我澳洲坛嘢，我真系乜都冇啦。你叫我去边嗰啲咯？ 系啦，即系佢，我谂即系都系两个加入金主啦。我觉得 Tony 嘅金主似本地多啲咯，或者可能有啲系美国啊、欧美嗰啲咁样。 我觉得 Tony 嘅金主系梅铎， 系咯。 梅铎， 即系喂，其实应该而家要黐美国，我美国强啊，黐线真系仲黐大。 唔系，所以其实我成日觉得梅铎系冇错噶，梅铎又撑阿 Trump， 即系虽然之前阿 Trump 系咁喺度屌柒佢啫，但系后屘都撑啊嘛。 喂，你台湾就醒目啦，你台湾而家黐美国啊嘛。 咩啊？系啊，即系死都黐翻美国啊嘛。 系啊，你今日有单 news 话大陆台有个台商又被逼啊嘛，唔俾佢喺大陆生产啊，知唔知？有睇？ 冇睇。但系真系，屌讲翻 Tony 先啦，我哋睇，我哋今日好兴奋嘅，其实 Tony 咧咁啊飞去美国啦，咁就即系讲一个俾个 talk 咧，就系讲呢个 transportation issues， 但系啦，咁啊，但系即系其实咧，佢去一个 talk 就去一个叫做即系你知呢度啲报纸咧唔系好留意美国嗰啲政情嗰啲嘢，就话一个叫anti-abortion 同埋 anti-gay marriage 嘅 society， 但系其实Tony 咧系去到系讲嗰啲一男一女婚姻嗰啲咁嘅嘢啫嘛，即系一啲好传统嘅保守主义嘅嘢。但系 Tony 个家姐系 lesbian 嚟嘅， 唔关 Tony 事噶，佢有佢，我有我，系咪先？ 系咯， 系啦。但系 Tony 起码肯为即系佢相信嘅基督教主义嘅一男一女啊嗰啲嘢，佢肯即系佢你睇到佢好多时呢啲嘢佢企得好硬噶嘛，佢真系好保守噶嘛，系啊，咪就系咁。但系即系。但系呢单嘢咧，睇嚟咧，即系睇，其实我睇好多篇分析咧，呢、這个叫做 Turnbull 咧，而家班友仔咧，一开头啊话佢点样点样咁样，即系又喺度话佢谂住即系振兴经济啊，呢样嗰样咁样啊，又呢个 innovation plan 啊 ，which is 系 quite close to 呢个香港嘅创商科技局咁啦。但系而家咧，班友仔咧，即系 Tony 做咁多小动作咧，睇嚟啊 Turnbull 有排惊啦。咁你话 at the end， 我觉得 at the end 如果咧自爆发生咧，我谂啲人会支持翻 Tony， 因为 Malcolm 真系实在黐得大陆太多咧。 同埋 Malcolm 系净系识喺度笑，根本就乜都系 exciting times， 但系乜捻嘢都做唔到。 唔系啊，佢成日唔觉得会自爆，唔会 happen 嘅。你有冇睇过之前啲嘢？ 系啊，佢成日否，佢成日觉得系即系就算爆都系增长噶嘛。佢成日觉得大陆爆都系增长嚟噶嘛。 系啊，即系佢觉得大陆爆一定会有钱流到过嚟嘅。 系啊， 澳洲唔会死嘅咁样咯。 咩啊？澳洲而家死紧咯 ，I tell you right now 咯。 点讲咧？其实讲真，你譬如 top 嗰啲，譬如real estate 嗰啲，我觉得唔会死嘅，因为总会有啲钱要流入嚟嗰啲地方噶嘛。 但系 commercial 死紧咯，我可以 commercial 嗰啲会 commercial 都唔会死，我哋听啦。咁啲人要 facilitate 啲钱入嚟噶嘛？ 唔系，即系 banking 嗰啲，但系唔会，但系。我做 technology 嗰啲嘢死紧， 即系如果你实业嗰啲咪会扑街咯， 我咪做实业咯，屌！ 你真系请人做嘢嗰啲咪扑街咯，但系如果你真系譬如好似 export 嗰啲唔会死嘅，咁佢都要搵啲方法要输出嗰啲银两噶嘛。 唔系支爆咧，我唔觉得对 export 影响好大啦，但系 commercial 因为成个东南亚咁嚟睇咧，澳洲死紧， 即系变咗 jobs 其实真有影响，你嗰啲会 look 到你个 GDP， 但系你个 unemployment rate 嗰啲搞唔掂噶嘛。 因为你全部嘅钱只集中喺一小个 sector 度咯，咪喺香港咁咯。 你砸咗嚿钱出嚟，但系唔代表啲人有嘢做噶。 系啊，喂， 你唔通用嚿钱嚟派福利咯？即系等住，等住。 屌屌屌屌屌屌屌！嗱 ，second last topic， 跟住最尾至讲我哋嘅王牌环节。屌，即系原本咧有条咁嘅主持咧就话就好踊跃咁话要嚟做嘉宾，但系又潜咗水。 嗰个主持你想讲乜啫？ 咩？佢咪想讲创新科技局咯？你有冇睇啊？我真系见过 Steve Jobs 啊！ 我讲嗰嗰条茂利嗰条戆鸠仔， 佢叫杨伟雄， 那个杨伟啊， 杨伟雄 ，Hello， 听唔到你讲嘢， 嗰条杨伟雄啊， 个杨伟仔啊，杨伟佬啊，点啊？杨 伟佬佢唔系喺度话又见 杨伟佬成日缩噶啦，又缩啦而家。 咩啊？系啊，又喺度话即系要有平台，同埋呢个 都话佢搞乜创新科技、创新初技局咪算咯。 咩啊？系啊，同埋即系屌，成日最扑街，你知 Elon Musk 你知好似荷兰咁振兴红灯街咪算咯？系 咩？你知Tesla 嘅老板咧 Elon Musk 去咗香港啊嘛？屌你老尾，你搞乜捻嘢创新科技啊？屌你网媒就唔捻俾采访，屌你老尾，你试下喺美国开记者会，你唔俾啊 Engadget 啊 TechCrunch 啊 Huffington 啊，即系你屌你老尾，而家花花公子啊，同埋阁楼啊，而家都得网上版啊，你试下唔俾呢啲咁嘅媒体入去啊，睇下你会 唔系啊？问题系佢搞咩创新都冇用，你个制度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好似而家搞到大陆咁锁死晒你，咁多限制，你搞呢啲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嗰个访问咧，有个僆仔讲得好啱嘅。你呢啲系一定系要走灰色地带，你先可以创新嘅。你乜都唔准做，唔准，咁你做唔到嘅。你咩局都冇用嘅。 即系发现星星嗰个星之子啊嘛，做而家做紧 software 啊嘛，佢咪就系话 Uber 全世界冇地方禁止 Uber， 系得你咁戆鸠禁止 Uber。你就算香港都系啊，香港系有 Netflix， 但系乐视喺度虎视眈眈咁样，全捻部啲嘢咧都系益呢个叫强国啲咁嘅。 喂，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陶杰之前有一篇文章话咧，中国只系得一个阿里巴巴，唔会有第二个啊嘛？你有冇睇？ 咩啊？冇啊！讲咩嘅？ 听唔到？系咩？ 讲咩噶？ 即系话佢哋个制度就净系即系要即系你做咩生意都要有个强力部门 back up 先得噶嘛？ 系啊！ 你有创新都忙噶，你冇呢啲强力部门 back up。 系啊。 系啊，你譬如你开你呢、這个阿里巴巴喺度啦，跟住你开第二个，佢一定会用啲手段搞到你冇捞噶嘛。 系啊， 即系你创新科技都望格，好啦，你捞得点啦，佢又整第二个嘢嚟冚你咯。 唔系好似今日 Elon Musk 咧，佢喺香港接受访问啊嘛，咁佢就即系咁嗰个叫做主持人咧就问佢话喂，其实咧你点样嚟应付 competition 嘅？咁 Elon Musk 就話：我、哦、好似跑步咁樣啫嘛，我淨係跑好我一橛，我唔需要你其他 runner 點樣。I did my best performance and that will sweep everyone over 咁樣啊嘛。跟之後咧，個主持人咧就問佢啦：咁如果喺中國嘅話，咁你會點睇啊？跟之後，Elon Musk 就話：你啲問題咧係咪可以 pass 嘅？我唔答呢條問題，咁擺明係有嘢啦。 邊有人會喺？即系其实我觉得香港唔掂噶啦，你而家你跟大陆，即系你根本好简单，你个法治一搞弯咗，你根本而家已经李波呢单嘢已经搞弯咗个法治，你一搞弯咗就啲人唔会有信心喺呢度搞啲科技嗰啲嘢啦，系咪先？ 你咁多 technical information， 你一嘢你偷你转交我 IP rule， 咁我做埋啲嘢冇卵用，咁仆街咯。 系啊，唔系即系你做下，跟住有强力部门无端端嚟塌你嘅，你都惊啦，系嘛？ 喂，其实咧 ，overrun 黄牌环节，今朝咧你 send 得好卵抵死嘅新闻俾我，苹果嘅，讲条卵样咧，搵工搵咗四年咧，又话自己精于三种语言，喺美国大学毕业，但系 咩咩精咩，仲有咩 IT 金融人才咪嗰、那个？ 系啊，跟住之后咧，屌你老尾，你讲到自己喺美国毕业咁卵把炮，点解你？ 喂，佢最正唔系呢样嘢，佢话佢美国毕业咧，跟住嚟到澳洲要上咩英语课啊？ 咪就系咯，点解你讲到自己喺香港系威系世大嚟到要咁样鸠颓，做乜撚嘢？仲要 delay 咗嗰个 course， 要等又搞到自己搵唔到撚工，你唔识去 喂？点解你美国毕业你要嚟呢度补英文咧？我真系唔 understand， 可唔可以解释下？ 可能佢好似郭佩凡去咗野鸡大学， 但系佢咪买翻你嘅国力嚟啊？嗰啲 我觉得系咯，屌！如果唔系 美国版国力， 即系。嗱，老老实实，我自己我大学咧，我都唔喺澳洲读嘅。但系点解我可以？ 基本上你读得大学，嗱，你系做啲强呢度讲真啲强国咧，有啲英文真系好渣噶。就算读 master、PhD 咁咧，啲功课你冇之前呢度新闻都有啦，系卖俾人哋做噶嘛， 俾钱啊嘛， 考试都可以搵人代考噶嘛呢度。 系啊，好多噶，代写代考 吓，代写代考嘛系啊， 咩啊系啊，但系真系。即系我唔系好明咯，即系喺度话自己 fluent in three languages， 其实 three languages 咧系个个香港人都识噶。你话自己国粤英咁系人都知啦。 唔係，我覺得佢係似嗰種咧，以為自己好多經驗，但係大家姐，喂，跟住佢覺得，我金融界喺嗰邊有翻咁上下料，做到咩位，我冇理由喺度踎個 teller， 踎個做 branch 噶喎，即係咁樣嘅心態咯。 其實咧，香港嘅聽眾未必知啦，即係香港，譬如你真係踎行嘅話，咁你好難轉翻入 back office 咁上嚟 corporate 噶嘛。但係呢度你要入銀行界，第一樣嘢就係要踎行。你由 reception 開始踎下就變咗 counter teller， 之後就變即係坐有個盒仔嗰啲 personal finance 啊，做 mortgage 啊，跟住之後咧就可以俾你入，譬如入 commercial， 你可以入 office 點玩啦。香港人唔知道要行呢條路， 唔一定嘅。我咧其實以前有啲同事咧，佢哋其實喺中國做得好叻噶啦，呢度咧有幾個 master degree 都有噶，咁佢哋即係。年纪都唔细，同我谂仲大过呢个女人添啊！跟住佢哋系喺譬如中国做到行长啊，呢啲行长好犀利噶嘛，或者系做到啲高级经理啦，已经系嗰啲大客嗰啲后经理嚟噶，即系唔系渣人哋系有料噶，即系你睇佢数钱就知好鬼快嘅。跟住咧，人哋都系愿意几个 master 都愿意入嚟踎柜台，你明唔明啊？ 唔系，但系呢度呢即系呢， 佢一踎完柜台，佢有料，佢真系有几个 degree， 有料，佢系升得好快都入到去，系啊。 佢 prove 到自己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佢入到去即系做咗年零两年，就真系可以入翻落 back office 做啲 analyst 啊，做啲 IT 嗰啲咁嘅嘢咯，即系有。 甚至你做大 sales 咯。 sales 系另一个 stream 啊，睇你做咩 stream 啦。即系就算你唔中意做 sales， 你想譬如做 account 入去，我想做 IT， 其实你好多人都系一定要 through 由一个低级 PB 系啦， 做 PB 系啦，即系 PB 或者系 teller 咁样从呢个途径入去嘅，因为佢觉得唔系话你个 skill set 嘅问题，系佢觉得呢个系一个 basics， 你要有、那个 你要了解 operation 先噶嘛， 系啦，你要有嗰、那个operation 嘅 skills 啦，同埋你要知道嗰个公司嘅 compliance 啊，即系嗰啲 policy 啊嘛，即系你要知道 corporate culture 先啦，你连个 corporate culture 都唔识，你点入去做啫？ 所以咧，好似咧以前咧我喺加拿大做嘢嗰阵咧，因为真我做车厂噶嘛，咁。屌好多時咧，你真係好撚多係紅褲子出身嘅人咯，即係做 sales 做咗好多年，跟住後屘咪做下 sales management 啦，做即係 sales management 啦，做下即係你嚟嚟去咧，你做嗰啲公司咧，一係就 engineer 上，一係就 sales 上，因為呢一兩類人就最了解到公司點樣運作啊嘛。 唔係因為好簡單，你去 interview 佢實問你what do you know about our company？或者你 know 呢个 industry，、 啊、 喂，你点答佢啊？如果你唔系未做过，系咪先？ 唔系，同埋香港咧，佢啲工序咧，佢拆得太细咧，所以你系话你自己一个 manager， 但其实呢度 唔系啊，即系佢哋个同你睇嘢唔同，你香港就系好 micro 噶嘛，即系譬如我做呢、這、一个 拆得好细咯。 系啦，我就系你，总之你嚟见工，你知道你自己喺度翻工做乜就 O K 噶啦，你做完就可以走噶啦。但系呢度唔系啊，佢要你知道即系嗰个公司 corporate 啦，即系识吹啦，起码跟住又知道即系个 team 系点样 operate 啊，啲人系点样啊，即系你要讲呢啲嘢俾佢听噶嘛。系啊，即系佢哋 rather 你知道你个 job， 佢觉得你如果你能够 as a work as a team 咧，系 more important than 你个 job 咁样噶嘛，有时。 系啊，同埋即系 the team is always there to support you 啊，你要 fit in with 佢啊，即系你要有一个 common goal 咁样噶嘛，你同香港 唔同，我呢度啲 culture 系啊，呢度做嘢啲 culture 唔同噶，系啊，即系你有咩唔妥咧，佢哋系appreciate 你要出声嘅， 佢宁愿你出声啊 ，proactive 啊要， 系啦，你香港咧就系话，诶唔可以得罪老细嘅，唔讲得嘅，即系你明个 culture 系唔同噶嘛， 系啊。 即系你呢度你有嘢唔出声唔讲，你有咩 problem？ 即系譬如你佢觉得你做唔到，你要话俾佢听，你唔话俾佢听系你嘅 problem。 系啊 ，while 你喺香港咧，啲老细你自己拆掂佢啦，咁噶嘛，系咪先？ 系啊，因为 即系 呢度啲鬼佬咧，即系譬如你嘅无能，亦即系我嘅无能。 系啦，系啦，即系佢哋唔兴啲冇料扮四条，你香港嘅 style 就系我老细扮只蟹咁样噶嘛。 系啊，所以 呢度即系啲人咧 ，don't give a shit。 系啊，我喺呢度成日话 ，I don't know，teach me 咁咯。咁嗰啲友仔觉得你好好嘅。 系啊，系啊，即系老细会觉得你老细会觉得你俾面佢添，系咪先？ 系啊，同埋呢度咧有交代咧，啲鬼佬好 appreciate 嘅，即系 document 晒全部嘢。 系啊，系啊， 好 appreciate 你咁做嘅。 即系就算。 譬如你 meet 唔到个 deadline， 你真係有啲嘢做唔到啦，你可你真係同佢讲返个 story， 即係你俾佢睇 try your best， 佢都会好 appreciate 㗎嘛。which is 你喺香港啦，你咁样同佢讲呢，嘩屌你啊，我啊你咁你做唔到你死啦，你第二个咁样㗎嘛。 啊、即係啊攞信啦，去人接去人接，攞埋出埋凉酒。 我諗呢条友系唔明白澳洲嘅 culture 咯，净系一味就系觉得我以前系咁睇唔开嗰啲人。 唔系澳洲咧就咧咁讲啦，即系做错嘢打下企定，冇人会屌，即系冇人会叫你死，叫你翻屋企咁样嘅，系啦。 唔系即系佢睇唔开，即系佢觉得我做，我有啲之前都有见过啲人系咁嘅，我做以前系做呢样嘢嘅，我冇理由降低嘅，你明唔明啊？ 喂，佢你觉得呢个阿姐咧似唔似咧？平时咧？即系你知唔知张慧敏即系有个阿姐咧，成日喺度话咩大学生系垃圾，净系值8000蚊嗰、那个嗰条阿姑啊？你知边个啊？咩人力资源顾问嗰条？ 哦，咩 Alison 啊？ 唔系即系 whatever 啦，有个即系有个好捻样衰嘅阿姑咧，成日出嚟讲埋啲咁嘅嘢咯。我即系我觉得佢系呢啲咯，即系朝朝夕夕咁啊，叽叽格格咁啊，睇唔起。即系觉得你班友喺度揼石仔冇卵用，我做咩要同你一齐勾埋？屌你老尾，你过到嚟啊，适应呢度嘅文化啦！你咁人都要做嘢噶嘛？你老公又唔系有钱都养得起你嗰啲，系咪先？ 唔系啊，即系佢就系大家姐嗰啲咯，即系谂住香港我一姐嚟噶嘛，冇理由呢度做啲咁屎嘅嘢噶嘛。即系佢唔明白，你要系由你要入咗去由低捞起，同埋好老实讲，你啲 big corporation 好多 jobs 系唔放 outside 咁啫，知唔知？ 唔系啊，佢好多时佢 prefer internally feel 咗佢噶嘛。 因为点解咧？佢觉得我喺入边请一个人，咁起码佢知道呢间公司嘅 culture， 同埋呢 个 人 screw up 嘅，即系我入边调得呢个人，我知佢 我知道呢 个 trust wealth 系啦， 我知佢能力去到边，我知佢升唔升任 ，instead of 即系委任一条即系出边 好多工，你根本系啲大机构咧，佢唔放出街噶， 系唔放噶，系啊， 系啊，系啊， 即系你好多时，尤其是咧，即系譬如你 junior 嗰啲咪放出街咯，即系俾 recruiter 搞咯，你。 你譬如你头先讲咧，佢啲 personal banker 偷嚟嗰啲，可能佢放出街，但系譬如佢阿姐想做 I T 嗰啲咧，好多佢唔放出街 的。放噶， 系啊， 叫你内部招聘咯。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譬如有啲 teller 或者 personal banker 本身，我即系识得以前有啲咁样嘅人啦，跟住咧佢哋根本就有晒呢啲 IT 嘅学位又成嘅，佢哋收埋先，即系入到去先，入咗去之后咧，到有机会啦就放翻啲自己呢啲学历出嚟咯。 系啊， 系啊， 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咁讲啦，即系典型香港人咁咯，同埋香港人咧好多时咧，即系头先我就咁讲过啦，啲工种博，即系啲工序咧，尤其是做大公司咧，放得太细啊，同埋譬如你好多时嘅经验根本上攞到嚟咧，就唔系好啱用嘅，咁你又屈迷唔肯 update 自己，唔肯改变自己嘅 presentation 方式。 根本佢唔出去做嘢，佢唔知道人哋呢度嘅 culture，working culture 系根本系两码子嘅事，你明唔明？ 系啊，呢度系其实你可以话系做得好辛苦，因为翻工真系要用脑。但系呢度即系你同，譬如你上一手嘅话，基本上全部好似 friend 咁做嘢啫嘛。 系啊，即系你要 communicate， 佢哋叫 communication skill 啦，即系你唔能够用香港嗰套老细咁样咯。 系啊，呢度系即系我 send 个 email 问你得唔得，或者发直情发个卵俾你咯。喂，即系呢度香港你系好少听到个下属喂打俾老细喂扑街啦，今次点解？ 系啊，呢你香港嗰啲你搞掂先同我讲啦，咁嘅话。 系啊，但系呢度系我成日打电话喂屌扑街啦，我一齐拆掂佢啊！你可唔可以？ 啲老细好中意同你吹喎。 系啊，或者我 咁啊，佢闷噶嘛？ 咩佢闷噶？同埋佢觉得你同佢建立一个即系 trustworthy 嘅 working relationship， 佢好开心添。 系啊，佢中意同佢吹喎，呢度系啊。 我成日捉住啲同事吹噶啦，咁即系你宁愿系，譬如即系好似有咩事咁样，宁愿全公司唔同嘅 sector 有人 back up 你，好过你喺戆鸠鸠。 唔系呢个姐好很明显就系唔知道呢啲 culture 啦，跟住喺度鸠叫啦，啊、又搵唔到嘢做啦。喂，顶啊！佢真系即系有心去搵啊！讲真啊，衰啲咁讲句，你入唐街啊，求其搵个餐馆都肯定有嘢做啊，会饿死你噶呢度。 类超市收钱。唔简单， 超市都唔一定收钱，而家好黑暗啊！超市收钱，你知唔知道？佢哋中意请啲 under 廿岁， 咩啊？ 呢个我收到风 系啊！屌，系好多初技咁捻样，问争啲想问佢过夜几多钱？ 唔系啊，你嘅堂街你肯做捧餐都唔会饿死你啦，系嘛？ 唔系，即系佢咁讲啦，佢系讲到话 听唔到， 佢咁樣講啦， I've never experienced looking for a job to be this difficult in Hong Kong。 因為佢睇唔起呢啲工啊嘛，但係人哋外國就係個個都係咁樣出身，啲僆仔十幾歲就出嚟捧餐，哪怕學你話齋，哪怕麥記 KFC 人哋都做過，你先入到去係咪先？ 係啊，唉，即係啲，所以成日喺度話香港人話想移民，屌你！你 put down your ego at home 啦，放低自己身段啦。如果唔系，你成日喺度打飛機话要走要走，但系你过到嚟，其实 reality， 我可以同大家讲，澳洲 reality 唔系好，但系你要投入，要 communicate， 咁你至可以叫做。 唔系，同埋你要 understand， 你要有 patience， 即系呢度唔会话好快嘅升职，你唔会有香港咁一年跳跳跳跳跳。 梗系唔会啊，呢度 系啊， 即系呢度你可。呢度我哋可能 呢度通常啲公司都起码要你做两三，即系佢有个 term in role 咁样绑你噶嘛，好多都起码一年以上，有啲甚至两三年绑你，即系佢觉得你要啊 get 你有咁嘅 skill set， 你起码要有咁上下嘅时间去 drill 噶嘛。 唔系，就算好多时佢话，譬如你 request 一个 transfer， 你要 demonstrate competence at least 2 years in your current role， 之后接俾你转 region 咯。 是啊是啊，起码两三年的，好多其实大部分都是两三年的。 不是，两三年都啱啦，大佬，如果不是一年又转一年又转，那做乜撚嘢啫，是不是？ 是啊，但你不是咁啊，香港啲友仔每一年转一次工的嘛。 我嗰阵我在香港住了年半，我做了几多份工？一，等我先，一数紧，一、二、三、四。咁做咗五六份工，但我系份工都做唔长，佢只系屋企 hea 算。 唔系呢度 culture 唔同啊，呢度系啊，你咁样你好难揾工啊，如果你一年转五份咁咧。 我梗系冇啦，我之后执翻个靓个 resume 啦。我最尾我喺香港最尾一份工 OK 嘅，咁话晒，话晒叫做香港一哥咁。喂，爆捻晒钟啦，黄牌今集系啦，今集咁啊时间差唔多，咁我哋两个礼拜之后再见啦，好冇？ 好，拜拜， 多谢收听，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